还原真相，不一样灵魂才会飞进天堂，有信仰又何必走那些过场，幸福就是突然，先给你一巴掌，再给你一块糖，别说是爱说是爱，在这里就是爱。